饭后。离开的时候呢，雷蒙忍不住地伸手过去，在秦锦城的手背上撩了一把。 还疼吗？ 不至于，你那点重量老公还承受得起。 看来我白担心了。 也没有，老公知道你心疼，心里美着呢。 秦锦城凑过来跟雷蒙接了一个缠缠绵绵的吻。雷蒙觉得他下午啊不太想去上班了，想跟着秦锦城走。哎呀， 秦总，我问你个问题。 问。 秦锦城呢圈着雷蒙，俩人靠到一处，那谁也舍不得松开谁。 燕郊的事为什么锦城集团没插一脚？ 当初要锦城集团参与了竞标，那根本没其他公司什么事儿了。 因为我参加了。 这个理由完美啊，秦大柱还挺给儿子面子。秦锦城抬手呢捏了捏雷蒙的耳垂说， 这事儿你别操心了，安氏的方案出了问题，执行不起来，说不好得重新招标。 嗯， 老爷子让人去查了周玉超，他的资金都被冻结，没钱再投给安家，加上江家也退出合作，安氏没那么大胃口，吃不下整个燕郊的开发权，所以 最终的开发权还是会落到锦城集团手里。 嗯，燕郊整个区域的开发面积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不管是雷氏还是秦氏都吃不下，必须得依靠锦城集团。不过你放心，到时候以你的想法为主，要把它建成乐园我也满足你。 真的假的？秦总这么大口气啊？ 真的，不骗你。如果连这点主都做不了，那我回锦城也没有意义了。 你说你爸知道以后会不会又想打断你的腿啊？ 雷蒙眼里尽是戏谑的笑意，很可爱，让人想揉一把。秦锦城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他抬手呢揉了怀里的男人一把，跟着一起笑着说， 他没机会了，他被韩女士拎到 A 过去了，有我大哥在他翻不起浪。 大哥？ 以后再跟你说，乖，再亲一个。 自从俩人啊确定恋爱关系后，秦锦城的节操什么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尤其在俩人滚过床单后，这家伙就跟打通了什么奇怪的技能似的，那分分钟钟啊都想往雷蒙身上扑，粘人的不行。在火焰再一次快要烧着的时候，秦锦城终于善心大发地放他下了车。两辆车呢朝着相反的方向绝尘而去，雷蒙回到自己的公司，秦锦城却去了锦城集团。雷蒙推开办公室的门，萧炎呢老神在在地坐在他的办公椅上，双腿呢翘得高高的，就搁在他办公桌上，这手里呢还端着一杯咖啡，煞有介事地饮着，那副姿态悠闲自在的让人生气。 师父，您老怎么有功夫来我这儿了？ 萧炎呢睨他一眼。 不是你让我来的 啊？ 雷蒙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 雷锦两家商场的开业活动让我过来做安保。 萧炎没好气地说。 那肯定是成哥钦点的。这下好了，来来来，师傅，我正好有点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雷蒙眼珠子一转，有了主意了，凑过去啊，凑着萧炎的耳朵，啊，这样那样一番。 什么？你要当众跟老大求婚？你疯了吧？ 萧炎震惊的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如果不是雷蒙强烈的拽着他的话。 嘘，喊什么喊？生怕别人不知道。 雷蒙啊瞪圆了眼睛， 一副萧炎没见过世面的表情。 你这还怕人知道啊？事情一结束，不全球人都知道了？ 你也知道说是事情结束以后，那在这之前你就不知道替我保密啊？惊喜惊喜懂不懂？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让成哥提前知道了，可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师傅。 说的跟你什么时候认过我这师傅似的。 两人年龄啊差不了几岁，雷猛叫这师傅啊，那一直都跟玩似的。不过呢，这些年萧炎可真没少教他东西。 行行行，算我求你了成吧，你要不帮忙就闭嘴，不许给我说出去。 雷猛呢一脸烦躁。 哼，那你说说想让我怎么帮忙。 雷猛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一遍。他知道萧炎会玩动画制作，还会编曲。萧炎听了他的话后，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一直跟那笑，笑得雷猛毛骨悚然的。 什么意思啊？你到底答不答应啊？别他妈笑了。 哎，对你师父尊重点，你确定这求婚能成功？我劝你别玩这么大，我担心老大脾气上来，求婚不成，倒是跟你分手了，就得不偿失了。 闭上你的乌鸦嘴，成哥才不会跟我分手呢。 别怪我没提醒你，老大可不是个愿意给我当媳妇的人。况且你那蓝色妖姬又是什么鬼？送给老大，也太他妈搞笑了。 萧炎呢，再也憋不住他的笑，相当不给面子的狂笑出声。雷猛被萧炎搞得相当的郁闷，很后悔把自己这一决定告诉他，早知道就自己偷偷的准备好了。惊喜这种东西当然是越少人知道才越好。而且呢，他觉得萧炎说的不对，依他对秦锦城的了解，男人虽然霸道执着，对他的确没有什么底线，求婚这事儿肯定会让他高兴，分手那是不可能的。萧炎说蓝色妖姬会吓到秦锦城，男人呢不会喜欢这种花的。雷猛呢却不以为然，蓝玫瑰不适合秦锦城，难道鲜红的火玫瑰那才适合吗？在他眼里啊，男人就跟那蓝色妖姬无疑，禁欲冷漠却改变他身为玫瑰的事实，清纯的爱和敦纯善良，奇迹与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种相守的承诺。雷蒙一直说秦锦城不够浪漫，也不懂情趣，想想在一起这么久以来，自己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儿，也不过是替他下厨做饭。生活呢，还是要讲仪式感的。雷猛呢，手指点在开业典礼的流程纸上，确认着最后的细节。邹瑜带了刘琴进来，俩人同时扫了一眼他手里的流程图，雷猛呢，顺势交给他们。 再去现场确认一下细节，一定不要有差错，其他搞不定的地方交给我师父。 萧炎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改变不了雷猛的决定，便不再开口，但始终掩不住嘴角的笑意。 邹瑜，帮我找个胶布把他嘴贴上，看着闹心。 这回不光萧炎笑了，邹瑜跟刘琴也跟着一起乐，不忘记趁机把萧炎给拽出办公室。虽然公司最近所有的人都不算忙碌，连班都没有加，但怎么都掩盖不掉从上到下散发出来的喜气啊，就有一种啊 boss 要办大事儿的乐呵劲儿，走路都是轻飘飘的那种。当然了，这也不排除是因为雷猛的心情好而看什么人那什么事儿都顺眼了的关系。商场开业前两天，从秦老爷子那边传来消息，周雨潮再次被抓了，公司被查封，所有的资金被冻结，又查出他不少偷税漏税的事实，那资金呢全部都补税了。 安哲臣是一分没捞着，更别提江家跟其他的小公司了。自从郭杰离开京市后，江哲一度颓废，雷猛好几次在八卦小报上看到他的新闻，网络上翻来覆去，那都是他出入夜店夜不归宿跟嫩模厮混的各种消息。雷猛一阵唏嘘，倒是低估了江哲对郭杰的感情了。只是江少爷还是缺了些勇气，如果他真铁了心要跟郭杰在一起，想必他爹也拦不住，总不至于打死他吧。说到底，他还是抛不下他江少爷的身份。